中，今晚找个心爱吧，不要失意等我吧，今晚请你归去吧，别管我愉快吗，今晚找个心爱吧，倾诉所有的说话，别人在期待相See you。